232集，活着回去。 薛小瑶， 顾元白艰难地发出声音，气息微弱。 出生。 薛九瑶是男主，天之骄子。 不会死的，我死了他也不会死。薛九瑶不说话，只是因为他晕倒了。我更应该在这个时候想办法出去，不能急，人还有救，得赶紧救人。 顾元白的手着急地摩挲衣衫中的布囊，突然听见 圣上， 外头遥远的声音忽近忽远，顷刻间到达了坍塌之外。薛元好像被这个声音惊醒，他嘴唇动了动，气息低弱，下意识地道，顾元白刷的一下，眼泪冲刷掉脸上属于薛九瑶的那些血痕。声音带着颤音，薛远心疼极了。他压低声音，破碎的语调在黑夜之中安宁，字字混着虚弱。侍卫们开始挖着废墟，着急忙慌地动着最外层的石块。很快，一丝光亮逐渐变大，顾元白不适地眨眨眼。侍卫们跪在地上，脑袋往石头底下探。他们看到顾元白之后，眼圈顿时红了，更加奋力地挖着石块。不久，顾元白面前的石块就被清理干净。震感不见了，地震应该过去了，但是还会有余震。顾元白和薛远需要在余震之前逃离这个废墟。侍卫朝着圣上奋力伸手，可薛远的身上还压着一大块无法搬动的泥墙。薛远连同泥墙压在顾元白的身上，顾元白根本无法动弹，他的呼吸声越来越弱。薛远知道没时间了，若是先把他身上的东西移走，顾元白身体弱，他或许会在过程之中先被薛远和薛远身上的这些石头块给压死，他的小皇帝承受不住这些重量。薛远眨了眨眼睛，眼角一滴血珠落在顾元白的眼睛上，顾元白下意识闭上了眼。薛远呼出一口浊气，手指用力，混着泥沙鲜血的厚血从指缝中压出。他咽下血水，看向那些侍卫， 你们抬起石块，我撑起来，你趁机将圣上拽出去。 对上他眼睛的侍卫红着眼眶点头。薛远低头，顾元白的脸已经被压得惨白了。周围的人围住了泥墙，带血带伤的手撑起泥墙，只等着里外合并一起将圣上救出。薛远脊背绷起，他要用力。顾元白头脑缺氧，他下意识， 不，不能不。 薛远深呼吸一口气，无力的双臂再次撑起，血水从臂膀下滑，肌肉鼓胀。 必须起了，薛远，你必须要撑起来，否则小皇帝他就要被你压死了，他会窒息而死。 薛远用力，再用些力，泥墙发出咯吱摩擦的恐怖声响，外头的人憋红了脸使劲搬起泥墙。薛远的臂膀逐渐打直，巨大的重量压在他背上，空隙一点一点，终于让顾元白有了喘息的空间。前头的侍卫及时伸出手，拽着圣上的衣衫，便将圣上从挖出的洞口处拽了出来。清冷的血气扑面而来，血腥味被扫开，尘土飘扬，顾元白却睁大了眼。他匆匆往后看去，薛远撑着手臂，不知是血水还是汗水，从脸侧凝成珠子，陡然滴落在泥地之上。 薛远！ 薛远失力摔倒，少了他的支撑，外头的侍卫猝不及防之下就要被泥墙带倒。在顾元白眼睁睁的注目中，那些石块和泥墙几乎又要砸落到薛远的身上。眨眼之间，时间好似放慢了。 心跳几乎停止，风吹的声音如同雷鸣般鼓噪。顾元白伸出手，手臂抬起的速度都慢极了。 这样慢的速度怎么能救薛小瑶？不， 突然一下，面前有红影闪过，一身棕红毛发的千里马奔来，极快地探进头，咬住薛远的衣衫，带着他转瞬从石块下跑出，下一刻便轰然一声，泥墙摔落在地。顾元白看着被红云拽在嘴里拉出石块的薛远，心脏重新开始跳动。他们躺在地上，侍卫们大口喘着气，高呼道： 圣上在这儿，圣上无事。 顾元白手脚无力，没法起身去看一看薛远如何，但已经有侍卫跑了过去，大声喊着： 薛将军还醒着，快来人。 余光中，太医院的御医正满脸热泪地在士兵保护下跌跌撞撞跑来。 红云，好样的。 顾元白闭了闭眼，咧嘴笑了。 好样的。 千里马仰天嘶吼一声，走到顾元白身边，低头舔了舔顾元白脸上的血迹和泪水痕迹。 真感谢你。 顾元白缓了缓力气，勉强抬起手摸着红云的头，认真的道： 真感谢你救了薛九瑶。 天灾人祸，顾元白由衷庆幸自己和薛九瑶还活着，可到处入目疮痍，残垣断壁，又让这样的庆幸掺杂了悲戚。活着的可以行动的士兵们都在往圣上的方向赶来，他们神色茫然，无助地寻着主心骨。圣上就是这个主心骨。顾元白知道自己要立刻站起来去安稳人心，占据地震后的绝对优势。他最后摸了一把红云的头，还活着的御医颤抖着跪在了顾元白身前。顾元白对他们道： 真没有受伤。 薛远将他保护得极好，除了那短暂的窒息，没有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他沉默地指了指薛远： 去看看他。 他则坐在原地看着御医诊治薛远。薛远身边围着一层又一层的人，顾元白的身边也到处都是人，他看不见薛远，薛远也看不见他。顾元白一直没有说话，直到御医转回来跟顾元白说了一句圣上放心之后，他才收回了视线，在旁人搀扶之中缓缓站了起来。眼睛一转，入目便是一张张脏污的脸，这些脸的神情或是害怕，或是空白，绝望和血腥在周身环绕。人人都看着顾元白，这是大恒的士兵，是为顾元白卖命的人。 叫什么？ 顾元白咳了一声，忍下嗓间的疼痛。 你们摸一摸腰间的布囊，那里救命的药物还在不在你们身上？ 士兵们伸手摸到腰间，参差不齐的道： 在。 朕无比庆幸，朕准备了这些布囊，让你们将其带在了身上。死去的那些士兵是你们的战友，是大恒的战士，他们在天灾中死去，活着的你们，包括朕，不能就这样白白地陷入惶恐之中。我们要带着他们的遗愿，去更加坚毅地活下去，活着回京城，活着去见你们的亲友和故人。 士兵们攥紧了手，已经有人发出了抽泣之声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